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22集。但万竹香还是非常难以接受，令她难以接受的，与其说是齐峰是个男人，还不如说什么？万竹香说不出口，也自认没资格说。无论是她的前夫，她那对作为大学教授知书达理的公公和婆婆，还是她那位身居高位的大哥和官家出身的嫂子，他们都把她的宝贝儿子捧在手心，如他一样视作珍宝，而且做得比他更好。是的，每一个人都做得比他更好，只有他犯了错，只有他没捧好手里的宝贝。他为一个错误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这代价在他重获自由的那一天起才真正开始反噬他的人生。连一个十几岁的小孩，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娃，都能把他娇贵的儿子护得这么好，这么细心，十多年来如一日地守在他的微微身边，而他失去了自己的位置。 你还小， 万竹香干巴巴的， 不急于谈恋爱。 我都快二十了。 万竹香没说话了，他心烦意乱，不想在云建威面前表露出脆弱和负面的情绪，也不想让任何人看出自己的惶恐。他太骄傲了，无法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 嗯，你长大了，就算我不在，你也长成这么棒的大人了，一切就按照你喜欢的来。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话，可下一刻他看见自家儿子的眼睛蹭一下亮起来，那表情可谓出乎意料，惊喜万分。万竹香差点都要忘记云建威有多久没在自己面前露出这么开心的表情了。 真的吗？你不反对我？ 我怎么反对你？ 你不反对我和童星在一起？ 我不是不反对，我只是…… 你只是很爱我。 云建威仿佛一瞬间回到很多年前的小时候那般开心快乐，笑得咧嘴露齿，声音脆亮，看得万竹香正愣出神。云建威万万没想到他那顽固不化的母亲竟然不反对他，这简直解决他一件心头大患。 你只是很爱我，所以不想反对我，不想让我伤心，对不对？ 这问话根本是个陷阱，万竹香不可能否认。云建威高兴坏了，与上一次不欢而散的见面截然不同，他甚至高兴地抱了抱万竹香。 谢谢你。 万竹香本能伸手抱紧云建威，云建威道： 谢谢你，妈。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在意你的意见。 万竹香被这一声妈叫得恍惚。 我的支持对你来说很重要。 云建威松开怀抱，点头道： 嗯，我现在在走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我也会害怕的。我最希望的就是你和爸爸支持我，鼓励我。 末了认真补充一句： 虽然你还有很多缺点，要继续改正。 万竹香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院的，直到坐上飞机，看着窗外愈来愈近的云海和天空，过去十年里小心翼翼不敢揭开来看的往日回忆终于出现在他的心头。年轻时候的他傲慢冷酷，性情无常，被名与利的枷锁套住脖子，陷入繁华鼎盛的漩涡。他不知道有多少个晚上出差在外不回家，错过他的家长会，错过他的生日，做出的饭小孩不爱吃，小孩生病的时候没有陪在他身边。即使如此，每当他裹着一身风尘仆仆推开家门，他永远都听到那声嘹亮雀跃的妈妈。云江伟想念他，黏他，毫不吝啬表达他的爱和依赖，抱着他亲好大几口，赖在他怀里唱新学的流行歌，讲学校和家里的趣事，把他带回来的礼物摆满自己的房间。他付出的代价不仅是失去时间，还有时间所裹挟的珍贵之物。曾经他之所以不愿意回忆过去，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拥有。直到今天，他的微微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他才重新想起自己为何能再一次卯足力气不知疲倦地奔波，忍受所有非议和眼光，每天光鲜亮丽地在人群中迎来送往，凌晨回到独自一人的住处，天不亮就起床工作，费尽心思抓住一切转瞬即逝的机会，一大把年纪还厚着脸皮和年轻人抢互联网的饭碗，全部从零开始。他只想再次回到那个孩子的身边。云建威出院那天是于浩开车来接的，于浩考了驾照，拿了他爸的二手 SUV 来开，沈纪念来帮他收拾行李。云洪州公务繁忙，把云建威送上于浩的车就与他们道别离开。齐峰没和云建威一起回学校，他临时有事和爸妈回了老家。他们三个人住的小家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墙上多了三幅画，很显眼，云建威一进门就看到了。 是我之前参加一个创意大赛的作品。 沈纪念有些尴尬， 于浩非要把画挂起来，我都让他不要挂了。 于浩把云建威的行李提进来，脖子上套个大耳机，很酷地站在他们后面。 好看干嘛不挂？ 沈纪念没空理他，赶紧去厨房给云建威做饭。终于回到绅士的家里，云建威浑身舒畅，扒了一身浸泡消毒水味的衣服扔进洗衣机，进浴室边洗澡边哼歌。他彻底把自己从头到尾洗干净，仔细给自己上好药，换上干净衣服出来吹头。他踩着拖鞋从浴室出来，拿手机给他哥发消息，一边晃到厨房，看到里头沈纪念围着围裙在炸薯条，于浩站在他旁边，背对着厨房门。于浩一米八多，硬挤在沈纪念旁边拿炸好放在小篓子里的薯条吃。沈纪念让他不要吃了，他还吃。沈纪念把小篓子挡住， 别吃了，给微微留点。 云建威提高嗓门吼一声， 于浩，你抢我薯条吃。 于浩吓一跳，揣着兜悻悻出来。云建威狐疑望着他，护犊子的母鸡似的跟在他后面。 别仗着纪念脾气好你就欺负他啊。 于浩猛地清嗓子， 谁欺负他了？算了，我打游戏去。 沈纪念做了一桌菜，依旧是照云建威的口味来，他的手艺越发精进，炸的一筐薯条香脆美味，云建威吃得不亦乐乎。 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天天研究菜谱啊？于浩你运气可真好，这一学期都独享纪念做的饭。 嗯，他现在是大忙人，一从学校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里画画，要么就是去画室。我一星期都指不定能吃上他一顿饭。 我每天都是把早饭做好才出门的。 然后自己忘记吃午饭，饿到回家坐在楼道里走不动路，还是我把你捡回去的？